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玉轮袍》。本篇戏根据明代杂剧作家王恒同名剧作改写。王恒字陈玉，号维山，别属恒吴氏主人，江苏太仓人，生于明嘉靖39年，卒于万历37年，享年49岁。王恒生而聪颖，博览群书，万历29年中进士，受翰林院编修，诗文杂剧均有名，作杂剧4种，现有3种，玉轮袍、梅奈何、再生缘。玉轮袍长达7折，演王维应试被人冒名顶替的故事，塑造了王维不屈从权贵、人品高尚的读书人形象，暴露了科场的黑暗。此剧继承发展了原杂剧本色当行的传统，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玉轮袍》，改写周传佳，演播吴俊全。唐代山水派大诗人王维，早在青少年时代便显露出惊人的才华。他工诗善文，兼弹丹青，通晓音律，善弹琵琶，称得上是多才多艺，出类拔萃。不过大唐的科举考试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士子应试之前必得王公巨卿、达官贵人举荐方可高中。王维不屑于奔走全门，科举屡屡失利。这年又逢大比，王维再度进京应试，同同乡好友裴迪同租一间房子住了下来，温习经史，等待考试。这裴迪虽然比不上王维才华横溢、文章似锦，可也是一位少有的俊杰。他们两个人都想凭着胸中的万卷诗书博取个进士的功名，建树点事业。然而一想到科场的黑暗、考官的昏庸，不免心灰意懒，感慨万端。王维说，天下多少读书人，终日汲汲苦读，孜孜不倦，还不都为图个功名吗？你看那些飞黄腾达的人，他们青云得志，7分仗着金钱权势，3分仗着运气，哪有苦读成才靠着学问上来的呢？兄弟说的对极了。裴迪放下书本，颇有同感地说，像你我这样只知道读书不肯奔走的人，要想取得个功名，那实在是太难了。王维接着说，过去我常听人家说文章难做，开始还不太明白，心想文有5色4科，诗有4声8韵，虽说难，究竟是些死法，只要肯下功夫，还有学不会的吗？野蚕尚且会作茧，何况是人呢？今天我才知道了，文章的好坏不在文章的本身，全在考官的好恶。哪怕你文章写得锦片似的漂亮，碰上一个不识货的糊涂考官，也会说成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烂布头啊。两个人正聊得热烈，忽然听着有人敲门。王维开门一看，原来是个豪门里当差的。那个人问道， 这里边住着一个王维秀才吗？ 王维不卑不亢地答着， 我就是王维，不知有何公干？ 我是齐王府里的差人呢。 那个人摆出了一副趾高气扬的奴才架势，把王维从头到脚的打量了一番，然后取出一封信说道： 齐王爷有封信，你一看就明白了。 王维拆信一看，原来是请他参加九公主的寿宴，当场呈诗献艺，好让九公主保举他做个状元。要说呢，这也是一番好意，但王维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而且还要扮成乐工，加在齐王庆寿的队伍里，岂不是太有辱斯文了吗？王维简直哭笑不得，把信递给了裴迪。裴迪看罢了信，故意逗他：哎呦，恭喜兄弟啊，贺喜兄弟，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状元呢，你还不赶快谢恩呢？几句话可激怒了王维，说道：哎呀，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自古道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呢。我王维已经到了而立之年，若肯投机钻营，当初齐王请我有十来次，我早就答应他了。我宁肯终生不第，穷死饿死，也不能亏了做人的节操啊。裴迪是哈哈一笑：好兄弟，我这是试探你呢，这种卑躬屈膝之事，你我怎么能做得来呢？不过我倒是不赞成你一口回绝。哦，那是为什么呢？王维不解着问道。裴迪说：齐王李苍虽是生于皇宫深院，长于富贵之中，却仰慕风雅，礼贤下士，喜欢结交文人墨客，赋诗作画，谈古论今，并非势利之人呢。这话倒让王维冷静下来了。他想，齐王乃当今皇上之爱子，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自己，并不因自己不去屈服而生气，足见其气度颇大，并非虚情假意。如果再断然回绝的话，似乎不是礼貌之举了，不如含糊其辞地应付过去。于是对那差人说：你且回府拜父王爷，就说信中之事我王维已经知晓了，等放榜之后，我定登门拜谢。那差人怕空口无凭，定要王维回信。王维想了想，便把齐王原信交与差人，说道：凡你原信交回，就说我已看过。差人只好悻悻而去。差人只顾急忙赶回王府向齐王回复，不料被行人撞了个跟头。他正想发作，只见那人拱手作揖的赔不是： 哎呀呀呀，冒犯冒犯冒犯，老哥在王府当差，想来必定是发财了吧。 差人望去，原来是本街上卖嘴吹牛的黑脸王，便道： 哪儿啊，老哥进来得意吧。 嘿，马马虎虎马马虎虎，混得还可以。 黑脸王搭讪着，这黑脸王名叫王推，应名呢是个秀才，其实呢不过读了几行书，活了半世就靠一个脸皮厚。上科应考，他请人冒名顶替代做文章，不料露出破绽，被罚扛着木枷在太学门口示众了一个月，还吃了一顿板子。他知过不改，脸皮反倒越来越厚了。后来听说太原出了个才子叫王维，诗文名气大得很，又听说九公主要保张秉高蟾宫折桂，齐王要见王维做荆轲状元，心里是酸溜溜急嚎嚎的。那王维有什么了不起的？维和推不过就差一偏旁吗？他能有多大本事？他越想越是坐立不安，大街小巷乱窜打听着消息。刚才见着王府的差人急匆匆地赶路，有意地撞了他一下，好找茬搭话，说不定呢能窥知点动向呢。嘿，还真让他给碰上了。那个差人经不住王推的几句恭维，几番问话，便将齐王给王维送信的事儿给说出来了，又把齐王的信给王推看了。您别看这王推做文章上没功夫，耍那个诡计倒是十分有手段。他把齐王的信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心里的转着鬼主意， 表面上呢却不露声色地说， 难怪这王维他不愿意回信呢，他也没啥要紧的事儿，王爷爷不过是请他去画画去了。 说到这儿呢，他就问差人， 这王维看信后到底答应了没有啊？ 差人回答说，王维那小子也太不识抬举了，竟说放忙以后再去拜见王爷。 嘿呦，端个什么名士臭架子呀。 王推故作生气地说， 咱们说他和王爷很熟了。 哪儿熟啊，王爷十次八次的请他，他就是不去啊，王爷至今都没见过他的面。 听到这儿，王推不想再跟差人啰嗦了，三言两语就把他给打发走了，心里着盘算着下一步的主意。 啊，这齐王爷原来要王维度一套新曲儿，去为九公主祝寿，顺便举荐他做状元。 齐王爷没见过王维，王维也不曾写过回信，这期间是大有文章可作呀。 俺和那王维年纪相仿，名字相差无几，何不冒名顶替谋个状元做做呢？ 九公主乃是当朝天子的亲妹妹，权倾一世，只要她想让谁当状元，谁敢说个不字啊？只是俺不懂什么音律，哪会度什么新曲啊？ 他苦苦地思索了半日，忽然想起前几天在碑田院听到人弹过一支名叫《玉轮袍》的曲子，料是没人越过谱的，明天到九公主寿宴上拨弄几下琵琶，就说是《玉轮袍》，说不定还能蒙住他们呢。想到这儿，王推不禁手舞足蹈起来。 齐王在府中专等着王维的复信，见差人将原信拿回，他也猜不透王维愿不愿意同去九公主府中庆祝寿宴。次日清晨，只好自带仪仗护从往九公主王府而来，半路上看见一个乐工模样的人跪在道旁，对着自己说道， 小人王维已恭候王爷多时了。 其实是那个王推。齐王赶忙下马搀扶，带领着这个假王维来到九公主的府上，心里却不免纳闷，王维退了邀请信却又亲自赶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来想去，还是归结到富贵动人心，名士爱富贵上面来了。九公主府本来就金碧辉煌，豪华无比，今日又逢寿宴，悬灯结彩，披红挂绿，丝竹盈耳，有如到了天宫啊。齐王拜见了姑姑，献上了寿礼，又将贾王维介绍给九公主。贾王维走上前去，扑通跪倒，连磕了三个响头。九公主把他当作天下名士太原的王维，不敢傲慢，彬彬有礼的赐座问安。细一看，这假王维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又穿着乐工的服装，未免诧异。齐王连忙辩解说，这是自己的主意。九公主满心欢喜地说，那好那好那好，王先生委屈你了，难得你这份孝心，听说王先生琵琶弹得最好啊。不等这九公主说完，贾王维截住了话头， 哎呦，不敢不敢，公主啊，您是谬讲了，小生新度一曲，名叫玉轮袍，是想弹一下，请公主指教。 这也不等着公主的应允，他就操起了一面琵琶抱在怀中，噼噼啪啪的乱弹了起来。九公主一心附庸风雅，连连夸赞，齐王可是通音小律的，悄悄地问着，王先生，您这玉轮袍怎无曲调呢？贾王维脸也不红，心也不跳，大言不惭地说， 哎呦，自古到至乐无声啊，乐曲好到极点，那就听不出什么腔调来了。 这九公主又问贾王维近来有无新诗， 贾王维竟将王昌龄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当作自己的作品给念了出来，他还反咬一口说王昌龄偷了他的诗。这齐王简直被这贾王维给搞糊涂了，但既然是自己请来的，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依然请姑姑九公主保贾王维中状元。九公主一口答应说，这有何难呢，等一会儿和监考官打个招呼就行了。这时朱家王公贵戚陆续来到，给九公主拜过寿，分别在两厢入席。接着一班宫廷乐师也赶来了，领头的是曹昆仑，号称天下第一琵琶手。齐王将贾王维介绍给他，曹昆仑一听说是太原的王维，连忙拜了几拜，说道，王先生学问贯通五经，文笔灿如锦绣，还妙解音律，是丹青的圣手，佩服佩服。这贾王维正在得意，端着名士的架子，身子是动也不动，眼皮是眨也不眨。曹昆仑心里窝火，可还是低声下气地说道，王先生弹得一手好琵琶，就交给小老儿一曲如何呀？这贾王维是没法子，硬着头皮又弹了一次。为了蒙人壮胆，故意装腔作势，非让曹昆仑跪在地下听。不用说，曹昆仑开始敬畏不已，听罢贾王维的弹奏，简直是气炸了肺了。他提出要和贾王维当场比试比试，非把这个所谓名士的臭皮囊给他戳穿了不可。这贾王维让他先弹，曹昆仑先和众乐师一起弹奏，凄婉处如秋雨轻打芭蕉，雄壮处似波涛激荡江海，霎时间压住了堂上的喧哗。随后他一人单独弹奏，随着手指儿的轻波慢了，大弦小弦上立刻划出了嘈嘈切切的音响，似高山流水，明月清风，竹林滴露，松谷鸣泉，好不风雅呀。堂上主客停杯放盏，凝神踢听，独有这个贾王维那头摇得跟那拨浪鼓似的，连声嚷道，哎呦，太俗太俗，俗不可耐。这曹昆仑气的是浑身打颤，见九公主和齐王也不说一句公道话，便挖苦了一阵子贾王维，发了动牢骚拂袖而去了。客人们也都扫兴而归。这时九公主叫左右取过文房四宝，给贾王维写了张条子，王维乃天下名士，荆轲考试休叫他落了名次，还写下玉轮袍三个字作为暗记。齐王也写上了一张，署上玉轮袍三个字。贾王维急忙把两张纸条藏到贴身的口袋里，得意地回到家里，心想，嘿，笑骂且由人笑骂，先混个状元做做。不几日考期到了，皇帝任命的主考官是宰相宋璟，监考官是御史赵律师。宋璟是个清正廉明的好官，可这赵律师却是个贪赃枉法之徒，专会看皇亲国戚的眼色行事。为了及时应付关节，赵律师早早来到公堂，刚刚坐定，便有九公主送来的信签。赵律师毕恭毕敬地拆开，只见上面写着两句话，天下名士王维，此科务必夺魁，下面还有玉轮袍三个字。看吧，他对差官说，请回复公主殿下，请他老人家放心，赵律师一切照办。开考了，题目是早朝记事，做律诗一首。快到晌午时分，王推才胡诌成了一首歪诗，清早起来整衣冠，天上地下紫云端，上边立着个唐皇帝，还有咱们汉百官， 不料泼了刘宽粥，只好偷他五帝盘。招罢归来无别事，依然照旧整衣冠。 赵律师看罢大怒，正要将他给赶出去，王推从袖里掏出九公主和齐王的信签来了。赵律师一看那玉轮袍三个字，立刻换了面皮，挤出笑容，改口赞道：哎呀，这首诗啊，用典贴切，构思巧妙，这真是高手，佩服佩服啊，这科状元是非先生莫属了，这谁也夺不走了。哎，先生请回吧，静候佳音。 这赵律师硬是把贾王维的卷子定成了第一，这可惹恼了主考官宋璟。为了给朝廷选拔人才，他将赵律师所取定所刷落的考卷一一的从头复审。他发现了真王维的那首七律，赞不绝口，把他敬为第一，而把王推的稿子降为末等。赵律师不敢阻拦，只好按宋璟的意见填了榜文，偷偷的到九公主府中请罪去了。王维自从被赶出考场以后，气恼不过，自称功名无分，也就随他而去了。不料放榜之后，却见自己名利榜首，又被招请到琼林赴宴，不禁十分纳闷。暂且不提这边琼林宴上的开怀畅饮，再说那个无赖骗子王推，他费了一番心思，自以为状元已经稳拿，谁知事到临头还是个名落孙山，状元竟被那真王维给夺去了。他一肚子邪气没处放，决定到琼林宴上闹他一场，搅他个一锅粥，谁也甭想当状元。正当礼部尚书和王维推杯换盏之时，王推一头闯了进来，高声嚷道：诸位停杯呀，听我说一句，今科考试有人作弊，齐王的奴才九公主的帮闲竟骗上了状元，不信你们瞅瞅。说着呢，他从怀里取出一个信封，抽出一张纸签，念着：王维乃天下名士，今科考试，休叫他落了名次。这王维一下子真给闹懵了，急忙起身上前想问个究竟，却被王推一把揪住了衣领，连推带搡，他尴尬万分，说也说不清，是辩也辩不明。席上的人也都将信将疑，不知谁是谁非。礼部尚书冷眼旁观，令人将王维和王推暂且压下，火速找来了监考官赵律师。众人这才知道九公主和齐王果真写了信保举过王维，这王维是纯属于走后门啊。于是便招来王维，嘱咐左右扯去他的状元顶戴，不容分辨地斥责道：王维呀王维，你妄有才子之名，却这等不守本分，做出如此无耻的勾当，明日定章参奏圣上，说罢拂袖退堂。王维又气又恼，满腹的冤屈向谁倾诉呢？他这个时候才明白，功名场上有多少鬼魅含沙，王良争食啊！早知如此，真不如当初和裴提一同回去了。这桩事很快就传遍了长安城，齐王听说后，亲往礼部尚书处说明了真相，并传王维询问，才知是弄错了人，忙命人去提贾王维。那家伙正混在琼林宴里吃便宜酒呢，三推六问，真相大白，礼部尚书立刻命人把贾王维关押起来，同时向真王维致歉，请他再穿戴上状元的衣冠。王维经过这么一场风波，早对功名兴味索然，快意返乡，当日就离开长安，返回辋川，和裴迪一起以青山白云为友，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埃格蒙特》。《埃格蒙特》的原剧作者是德国的歌德。歌德是18至19世纪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歌德在青年时代是德国狂飙运动时期的重要人物。埃格蒙特写的是16世纪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故事，取材于历史著作《比利时战记》。主人公尼德兰贵族埃格蒙特是对外国统治者抱有幻想的自由战士，最后死在外国统治者手中。在他死后，尼德兰人民把他看作是一面争取民族解放的旗帜。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埃格蒙特》，改写田小野，演播张家生。 16世纪的尼德兰，包括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一部分。当时处在西班牙的残暴统治之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尼德兰建立了专制政体制度。为了遏制当时宗教改革的热潮，他颁布了最严厉的惩罚敕令，建立了宗教法庭，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和各州特权。埃格蒙特是尼德兰贵族，他为西班牙立过战功，多次击败过法国军队。他胸前的金羊皮勋章使他享有一种特权，只有骑士团长召集教团骑士大会才能对他进行裁判。这个年轻风雅的骑士生性坦白宽厚，深受尼德兰人民的爱戴。人们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快乐、自由的生活和仁慈的心肠。人民希望埃格蒙特当尼德兰摄政，但是外国统治者不会满足人民意愿。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派他的义母姐姐玛格丽特·冯·帕尔玛在尼德兰当女摄政。风流倜傥的男人惹人注目，西班牙的女摄政也爱上了埃格蒙特。埃格蒙特越是把他高贵的头颅昂然抬起，女摄政就越是倾慕。但女摄政深知，在他和埃格蒙特之间有一道政治屏障很难跨过。埃格蒙特有个情人叫克莱尔辛，克莱尔辛是一位平民姑娘，她和每一个普通的尼德兰人一样，非常崇拜埃格蒙特。最初，埃格蒙特骑着马从克莱尔辛家门前经过的时候，克莱尔辛总是急急忙忙奔到床前，看埃格蒙特微笑着对他点头打招呼。后来埃格蒙特越来越多地在克莱尔辛的窗前骑马走过，克莱尔辛突然觉得埃格蒙特是为了他才走在这条街上的，但克莱尔辛对这一点又不敢确信。终于有一天晚上，埃格蒙特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克莱尔辛家里，克莱尔辛吃惊地像被钉在椅子上一样。从此埃格蒙特的爱情就住进这所平民的小屋，克莱尔辛不由得把自己的小房间比作了天堂。他深深地爱着埃格蒙特， 泰埃格蒙特虽为贵族，身上却没有一点虚伪的血。有个平民小伙子叫布拉肯堡，一直单相思地爱着克莱尔辛。这两个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克莱尔辛小的时候哥哥夭折了，他就不知不觉地用布拉肯堡代替哥哥的位置。可是布拉肯堡不愿意在哥哥的位置上，他想做克莱尔辛的情人，可是克莱尔辛告诉他，你不要再希求注定不能给你的东西了。克莱尔辛的拒绝使布拉肯堡悲痛欲绝，他投河自尽，沉下去了，可是他呢会游泳又浮上来了，他能逃脱死亡，却无法逃脱爱的痛苦。于是布拉肯堡从哥哥的药箱子里偷出一瓶毒药藏在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毒药吞下去。这个时候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的烈火越烧越旺，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愤怒的人群破坏了教堂和修道院，捣毁圣像的骚动在各地蔓延开来。女摄政对这种局面无能为力，只好把埃格蒙特、奥里宁这些尼德兰贵族召集来。女摄政想，我要把这责任尽量推到他们身上，要他们为我卖命，否则他们就要承认自己是叛逆。埃格蒙特告诉尼德兰人民，你们的义务是保持安静，不要再触犯国王，权力到底在他们手里。一个规矩的市民能够勤劳而正直地谋生，总有他所需要的自由。随着时间的推移，骚动大部分平息了。可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得知尼德兰人民破坏圣像的消息之后非常的震怒，他派残暴的阿尔巴公爵率领一支万人大军准备到尼德兰进行镇压。女摄政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离开宫廷逃走了。尼德兰贵族奥利宁是埃格蒙特的朋友，听到阿尔巴将进驻尼德兰，急急忙忙地来找埃格蒙特。面对这样严重的政治局面，奥兰宁预感到要有不祥的事情发生。他说，对付尼德兰的骚乱，西班牙国王还有一桩办法没有试过，那就是宽待人民，消灭贵族。埃格蒙特认为这不可能，他说，国王还能有比我们更忠实的臣仆吗？奥兰宁说，我们依照我们的方式为国王服务，但国王要扩大他的权限，就会把我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叫做不忠。埃格蒙特认为自己胸前的金羊皮勋章可以保护他，佩戴这个金羊皮勋章对他的所作所为，除了骑士团长召开教团骑士大会可以裁判，没有任何人能够奈何他。奥利宁告诉埃格蒙特，阿尔巴就要来了，而且要成为尼德兰摄政，我知道他嗜杀成性，他还带了军队来，他们将会把我们这些为首的贵族逮捕。埃格蒙特还是不以为然，他肯定地说，不会，不会。奥利宁说，我们离开吧，个人回到个人的州里去，我们在那里增强实力，他就不会公然用武力行事了。埃格蒙特仍然听不进朋友的劝告，他却说，如果他来了，我们不该去欢迎吗？他们两个人争论着，谁也不能说服谁。虽然如此，奥里宁还是苦苦地劝说埃格蒙特采取躲避和逃命的办法。奥里宁的努力完全是白费力气，大吼道，我们面临着万丈深渊， 已经没有寸步余地了。埃格蒙特怎么也不能放弃对国王的幻想，他说，凭天主启示，你冤枉了他，我不能让人家把他看得一钱不值，他是国王，不能做卑劣的事情。就这样，凭着对国王公正的坚信，凭着和女摄政差不多达到爱情程度的友谊，埃格蒙特固执地坚持着对西班牙统治者的好感和幻想，毫不动摇地拒绝了奥兰宁逃命的建议。他们分别的这个时候，奥兰宁握着埃格蒙特的手哭了。埃格蒙特说，怎么你流泪了，奥兰宁？奥兰宁说，痛哭一个完蛋的人还算是个丈夫气概。埃格蒙特不以为然地说，你认为我完蛋了？奥兰宁给他最后的话是，你是完了，想想吧，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见。阿尔巴说来就来了，他带着军队进驻尼德兰。阿尔巴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措施，禁止人们谈论国事，否则处以终身监禁，禁止聚众上街，如果有两三个人在一起议论，不用审判就可以处以叛逆之罪。阿尔巴甚至号召人们到法庭自首，坚决揭发家庭内部纠纷，对父母、子女、亲朋之间互相举报的赏金丰厚。尼德兰一片恐慌，贵族纷纷向国外逃亡，没走的就整天关在家里，屋门紧锁着，就像家里有人生病一样。唯有埃格蒙特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骑马四处游逛，发简帖，大宴宾客，依然像从前一样快乐而健谈，赌博、射击也一如既往，而且还每天晚上照旧去会一会克莱尔辛。克莱尔辛不顾母亲的反对和布拉登堡的追求，深深地依恋着埃格蒙特，在所有的人中，只有克莱尔辛觉察出埃格蒙特心里有了些变化。克莱尔辛对埃格蒙特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冷淡？你还没有吻过我呢，你为什么像个婴儿一样把手缩到外套里面，既不像个军人也不像个爱人？埃格蒙特无言以对，只是给克莱尔辛看了看自己胸前的金羊皮勋章。克莱尔辛看着金羊皮勋章问埃格蒙特，这就是埃格蒙特伯爵吗？大名鼎鼎，常常上报，各州爱戴，伟大尊贵。埃格蒙特回答说，是的，这就是埃格蒙特，他佩戴着全羊皮勋章，就要做这样一个埃格蒙特。他受人民敬爱，可人民并不了解他的心意，他有许多朋友，却没有一个值得信任，这就是你的埃格蒙特。他有一颗最高尚的心灵，就是凭着这颗心灵，他才平静坦率幸福。说到这儿，埃格蒙特情绪激动，紧紧地抱住了克莱尔辛。克莱尔辛感到莫大的满足，在埃格蒙特怀里，他说，我死也瞑目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可是就在他们俩情意绵绵的时候，一条诱捕尼德兰贵族的毒计已经设下了。不出奥利宁所料，阿尔巴却是个杀人成性的刽子手。他密谋召集贵族们进攻，然后将每一条路堵死。他布置停当，去等鱼儿投网。在这关键的时刻，奥利宁逃脱了。阿尔巴只收到奥里宁宣布不来的一封信，不可能再抓到奥里宁了。阿尔巴只能寄希望抓住埃格蒙特。埃格蒙特准时来到宫中，他还是那样侃侃而谈，和阿尔巴一见面就滔滔不绝。